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07章。睇到呢个咁嘅情形，我几乎可以想象呢条大鱼喺14年前应该就係生活喺呢度嘅。阿爷爷佢哋一班人落咗水之后，嗰啲血腥味肯定就吸引咗佢，於是佢就向住爷爷嗰啲一班人就游咗过去。咁大鱼游咗过去之后又发生咗乜嘢呢？諗嚟可能队伍里面嗰啲受咗伤最重嘅、行动最唔方便嘅人就肯定先中招呢。喺队伍里面有人遇难嘅过程当中，剩低嘅人就肯定群起而攻，最后就搞掂咗呢一条咁嘅巨毛巴。而呢啲位于喺鱼骨下边嘅人头，80%就係俾大鱼当时吞咗落去未嚟得切消化嘅人。我不由得舌咗一声，心里面讲呢一条河道嘅宽广深入地底，而水里面亦都唔知孕育过有几多嘅大鱼巨蟹。好在而家地下河改咗道，唔係我哋呢一次落到嚟呢个地下河里面又唔知会遇到咗啲乜。跟住我哋兜过个鱼骨，顺住呢啲涓涓嘅黄流嘅上游就行过去。喺地下河蜿蜒曲折，里面啲暗石泥浆呢就密布，空气里面一直弥漫住咁嗰啲水腥味。潮湿阴暗，喺昏黄嘅头灯底下，四周围俾嗰啲水冲刷晒棱角嘅黑色山石反射住幽光。曲曲折折行走期间，我感觉到嗰啲地势呢就已经上升咗好多啦。沿路又发现咗两个标记，淤泥里面时不时就爬过一啲唔知名嘅小虫，一切都系显得咁无声无息。唔知点解喺呢阵时，我突然之间就諗起咗茶道士个卜辞，佢话地鬼王个墓入边仲有一只恶鬼，一直喺度盯住我哋嘅一举一动嘅。嗰一个卜辞已经用佢嘅灵验证明咗呢个准确性。咁样地鬼王嘅恶鬼一说，系咪真有其事呢？如果真系咁样样，嗰只恶鬼又系指边个啊？于是我哋一边向前行，一边问阿萧正：喂，你可以闻到尸气，咁你能唔能够感受到同类啊？ 同类？ 萧正了解我嘅意思，佢又好鬼嬲咁讲： 你啊，当我系乜鬼嘢啊？恶鬼啊？定系仲知啊？我仲未死噶，我仲有思想意识。同类？ 对于佢咁强烈嘅反应，我就有啲意外。喺一刻，我亦都隐约咁明白到一啲事。可能一个人真系只有到咗死嘅时候，先会对生命咁眷恋嘅。佢就冇回答我嘅问题，但系佢嘅神情话我知，佢呢一个我谂出嚟嘅能力，应该佢就冇嘅。一个盯住所有人，将所有人都打向死亡嘅恶鬼，系指边个呢？我冇办法知道呢件事情嘅答案，就只能够暂时抛诸脑后先。呢一段路潮湿而且泥泞，冇几耐，我哋嘅衫上边都黐满晒啲黄泥。呢啲系喺地底积储咗千万年嘅黄泥沙，细到咧就好似粉末咁，喺嗰啲水流嘅冲刷底下，已经形成咗类似浆糊咁嘅嘢。呢阵时我已经喺呢个七弯八拐嘅缺水河道里边，有啲摸唔清路啦。不过我就记得有个主要嘅方位，东南方。于是我攞出个指南针嚟定位。指南针显示我哋而家嘅位置已经发生咗改变，唔系向住北方，而系完全掉咗个头向住咗南方。阿爷佢哋批人当时嘅条件应该就比我哋而家就艰苦好多，因为我哋而家就靠住双脚嚟行嘅，而佢哋呢当时仲系12月嘅天气，喺呢啲咁冰凉嘅地下水里面嚟游水，对于当时嗰一批受咗伤嘅人嚟讲，应该系一个极其艰难并且危险嘅路程。 我就睇咗一睇手表，入咗呢一个地下河道，而家我哋喺呢个弯弯曲曲嘅河道里面行咗都接近个几钟头，两只脚呢早就已经俾啲泥浆啊黐到满晒，长时间咁陷入嘅泥浆入边，稍微一抬脚都已经攰到不得了，亦都唔知道呢条地下河嘅尽头究竟喺边度。其实我对于呢个所谓嘅七盏灯就冇咩兴趣，对于我嚟讲，主要系莫过于去揾阿爷嘅尸骨，搞清楚佢嘅真正死因。阿爷嘅嗰一个老骨老脚咧，我就唔奢望佢会成为嗰三个幸存者当中嘅一个嘅。佢如果真系能够再生，离开咗呢一个咁嘅地鬼王墓，当年佢哋肯定唔会抌低我一个人唔理啦。所以虽然我唔想承认，但系我知道爷爷喺呢个地方嘅生还几率系零。咁佢会喺边个地方呢？系唔系已经俾嗰条大鱼食咗呢？或者嗰一堆骨头渣都消化埋，又或者连埋啲尸骨就陷咗喺某一个地方嘅黄泥当中呢？我正喺度諗緊嘅时候，萧正忽然间啊咗一声讲：有人吓喺边度啊？我都未反应过嚟，萧正忽然就变咗身，或者讲佢就唔顾得用呢个掩眼法一类嘅把戏嚟照顾我嘅审美观啦。就系、是、一瞬之间，佢就已经变成咗嗰副就快要烂咁嘅样，紧接住就身形奇快咁就飙咗出去，好似个盐蛇咁贴住个墙壁嘅爬行，咻咻咻几下就捐入咗黑暗当中。我就吃咗一惊，顺住佢爬走嘅方向嘅狂奔啦。一阵之间，只见到右手边嘅山石嗰度有一个唔规则嘅圆拱形通道，萧静嘅身影就喺个通道口嗰度一晃就唔见咗啦。唔通佢系去追嗰个人？呢、这个地方点可能仲有其他人噶？嗰一个拱形嘅通道咧，就离个河嘅地面大概有六七米咁高。我就冇萧静嘅壁虎本事，只能够咧就沿住个石壁凹凸不平嘅嗰啲痕迹就向上爬。好在我嘅身体素质都唔错，以前就走南闯北入呢个深山老林，亦都经常攀爬嘅，三几下功夫就爬到咗嗰个拱形通道嘅位置。一入通道，我即刻就喺石壁上边睇到咗一个用匕首刻上去嘅熟悉记号，我就松咗一啖气，心知道阿爷佢哋呢班人应该亦都系由此处登岸啦。呢一个系一种比较奇怪嘅心理，我就追逐住阿爷一班人嘅痕迹，感受住佢哋所面临嘅危险，不知不觉之间好似亦都仿佛身陷其中。跟住我就将目光从个记号上边移返嚟，接住呢我喺地上边发现咗一道黄色嘅痕迹，呢个系萧静留低嘅泥痕。呢一条咁嘅痕迹呢一直咁延伸到去个通道嘅后边。萧静真系睇到有个人喺呢个地方，呢、这个地方除咗我哋，仲会有边个啊？我一时之间亦都谂唔出，只能够话先追上去再讲啦。虽然讲呢一条咁嘅拱形通道出现系比较突兀嘅，但系唔使谂，呢、这个肯定亦就系地鬼王墓嘅其中一部分。佢修建得嘅就比较粗糙，似乎唔似系用嚟俾人哋行嘅。我不禁就谂到咗喺风水学当中所讲嘅借水道。墓葬最基础嘅要求呢，就系讲求三山合抱，玉带横腰啊。所谓嘅玉带就系指水啦。三山环抱又可以藏风，咁啊玉带横腰先能够纳水。喺古时候，特别系喺呢个桂、镇、藏、姜呢啲咁嘅地方，历来呢都系小国林立，各国之间嘅疆土划分亦都系时常有变化嘅。小国嘅国君陵寝嘅修建嘅时候，难免就揾唔到钟爱嘅地方。由于就深受汉文化嘅影响，所以呢就只能够靠外力去修改风水。呢一种做法亦被称为逆。所谓嘅借水道呢，就系喺陵寝修建嘅地方冇玉带嘅时候所做嘅嘢啦。 佢就会喺地宫向北嘅位置修建出一个借水道，用呢一样嘢能够借到真正嘅活水就系最好。如果借唔到都唔紧要嘅，因为借唔到嘅水称为尸神，亦都系为元武水兽所借啦。我就回忆咗一下崖山宝殿外边嘅嗰个环形地貌，心谂喺千年之前呢度八成都系水土不旺嘅，所以咧先会修建一个咁样嘅借水道。借水道就只能够修建喺主对宫嘅下边。咁我哋如果顺住呢条借水道而去，必然就能够到达地宫嘅核心部分。谂到呢度，我不由得就精神为之大振，顺住呢个借水道系咁啊狂奔过去，顺便就留意住地面嘅泥痕。越往深处去，嗰啲泥痕就越少，到到最后啊几乎睇唔见。我就暗暗吃惊，哇！消静嘅实际速度啊真系好快嘅。如果唔系当初有呢个通灵香嘅压制，我哋可能根本上唔追得上佢。不过而家按照情况嚟睇，萧静显然亦都冇遭遇上嗰个人。咁呢个究竟系乜嘢人嚟噶？连鬼都追唔上，唔通系萧静睇错咗？呢条咁嘅借水道就非常之粗糙，每隔一段距离，石壁上边就会出现有玄武咁嘅造型。仲有一啲好似波浪咁嘅水纹，冚长嘅通道呈笔直咁向前延伸而去。经过咗一系列嘅奔波，我而家嘅体力都已经透支晒，呢阵时更加系心跳到好似打鼓咁，扯住粗气。正当我谂住停低落嚟唞一啖气嘅时候，昏黄嘅灯光里边，喺黑暗同埋光明嘅交汇处，猛然之间出现咗一个人影。我一睇，发现就系萧静，佢咧就仍然都冇伪装，个几乎要腐烂嘅面，佢带住一副丧尸咁嘅神情就向我扑过嚟，哇！吓咗我一跳啊！我心谂呢条女人傻鬼咗啊，唔通唔打算合作啦咩？一边谂，我一边即刻闪开佢啊！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，萧静冇跑咗两步，突然间就跌咗喺地上边，发出咗砰嘅一声，再都冇起过身。我定咗一定神，我嘅大脑由于因为激烈嘅运动同埋疲累啊，而家就跳到啪啪声。我睇住冧低咗嘅萧静，心里边一时之间都发晒寒。佢究竟咩事呢？晕咗过去，一个死人都会晕嘅咩？之前咪好地地嘅，点解突然间啊发狂咁？我就企喺呢个原地，谨慎咁唔敢喐。见到萧静亦都喐都唔喐，确实系冇排上嚟嘅打算啦。咁样我先行到咗佢嘅身边，将佢就扶咗起身。瞬间嗰一阵根本上掩盖唔住嘅尸臭味啊，咁扑面而嚟。萧静呢个面色啊惨白。个面上边嗰啲伤口嘅地方翻卷住暗红色嘅皮肉，眯埋双眼。我啊下意识咁探一探佢嘅鼻息啊，猛然我系一惊，因为根本上就冇气啦。我心谂唔通死人仲会死多一次嘅？萧静，我啊忍住嗰啲呕心嘅恶臭啊叫咗佢个名。萧静冇反应，好似系一具真正嘅死尸咁。不过我知道佢应该就冇死嘅，或者只系头先遇到咗啲咩特殊嘅情况。我就熬咗佢两下，唔见佢醒过嚟，心里边猛然就有个谂法：，咁而家岂不是咪收拾佢嘅最佳时机？我睇住佢眯实嘅双眼同埋就快烂嘅身体，我啊眯咗眯眼，心一刻就准备喐手啦。从情感上嚟讲，要杀一个曾经同自己同床共枕咗三年嘅人呢，就真系实在难以落手。不过我知道，如果唔系自己当时提出咗私登而进行拖延嘅话，自己可能早就已经被萧静搞掂咗啦。对于敌人系唔能够仁慈嘅，我心谂萧静，我哋之间嘅账就系咁一笔勾销啦，我就送你上路啦。噌一声。匕首就出咗鞘，我将匕首嘅尖尖 就对准咗萧静嘅喉咙。